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一整点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水手怕水》过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尘埃》。 一滴尘埃随风飘飘荡荡，风停落花上和它一起芬芳，被一剑托起又尽在眼泪里忧伤。随着一只鞋在街上闲逛，逐渐又被打落，被吸入也被排放，没有意义无所谓放下，想怎 收录在了《青青》当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电影《猫的报恩》的片尾曲《幻化成风》，由陈绮贞填词，钟成虎制作。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

understand. And I've seen her get rigid in the pool. I've seen her, I knew she had to know. I've seen her take down that tequila. I'm not a leader, I knew I had to lead her. Ooh, she mine, ooh, the girl wanna be mine. Ooh, she mine, ooh, the girl wanna be mine. Angelina, looks like Angelina. Like Selena, act shaped like Selena. I'm like, pop up in the dark on a day. Walk a bad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Walk a bad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Walk a bad girl, don't even know her name. 原谅这世界，所有。

完成曲线，那瞬间不眨眼，奇妙又危险，扬着光芒，绚丽在前方出现。是沸腾爱情温度两人的画面，是擦肩碰指尖那前好感觉，不用在内心争辩，直觉你最特别。哒哒滴哒，左转一圈再见，右转却缠绵，扮无辜装可怜都要你体验，就算回家路上有点哀怨，当心再延长线，是相恋，左转一圈再见，右转却是甜，怕厌倦，让晴天晒干淋湿的眼，就在凌乱无序中找到焦点，千真万确，我们已开始相恋。是沸腾爱情温度两人的画面，去擦肩碰指尖发现好感觉，不用在内心争辩，直觉你最特别。哒哒滴哒，左转一圈再见，右转却缠绵，扮无辜装可怜都要你体验，就算回家路上有点碍眼，让线再延长些，开始相恋，左转一圈再见，右转却是甜，怕厌倦，让晴天晒干淋湿的眼，就在凌乱无序中找到焦点，千真万确，我们已开始相恋。左转一圈再见，右转却缠绵，扮无辜装可怜都要你体验，就算回家路上是想念，左转一圈再见，右转却是甜，怕厌倦，让晴天晒干淋湿的眼，就在凌乱无序中找到焦点，千真万确，我们已开始相恋。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一开始相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是日就行。 请注意你快着魔的正义是好，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至今花呢 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真爱你的云》，这个是风云里面不仅雨云专属的歌。风云一直是从小到大最爱的古装剧，小的时候呢喜欢聂风对女人温柔体贴，但是处处留情，长大更爱不仅林多一点，表面冷酷无情，但是呢内心善良重情义，只对自己爱的人好。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 就求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迪克牛仔的《爱有奇迹》，这个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奇迹》的片头曲。 回到他那里，你不曾犹豫，当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怀疑还是没有气和你零距离，在朋友的领域才好说关系。第一次想抱着你，不忍你伤心，告诉你我比他更爱你，深爱你，能不能和你在一起，就算我不是你唯一，别放弃，我懂得珍惜，只要你愿意，能不能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全世界只要和你一起，就算失去自己也不可惜。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谢谢你的温柔》，是由 S.H.E 和飞轮海共同演唱的歌，由陈信宏和施仁成作词，王美莲作曲。2007年收录在台湾女子组合 S.H.E 发行的专辑《Play》当中。

接下来的歌来自梁博，你的我的，它是由梁博作词作曲编曲吉他演奏并且演唱的歌。这首歌在2013年的9月29号发行，并且收录在了梁博的首唱原创音乐专辑当中。2013年的10月，你的我的取得了新浪、搜狐、网易等多个音乐榜单冠军的一个成绩。 我的手摸你的头，别颤抖，不要退后，我看见你的泪在面前那么熟人， 一直都很偏爱张信哲的直觉，这张专辑延续了阿哲的清新的风格，至今都觉得是一首惊为天人百听不厌的作品。那个时候的张信哲在高音上的收放自如，情感亦属于自然流露，整张专辑的制作相当的精良，一起来听直觉。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

的直率啊，难敌众口铄金。他的努力呢，也曾经被一场明星球员的球赛失败而被磨灭了。但是对于爱情奋不顾身的勇敢，令人臣服。接下来听到您一千一万遍一首很感性的歌，那英软软的朗朗的唱腔，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也是以往的这种呐喊式的抒情当中没有的那种感觉。 眼里的风冷的吹过的窗口和沉默，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眼里执着的心，说的太多只是消耗，并不能改变什么，反正爱情的尽头只是迟早的时候。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曹格的《你我之间》，明天见，拜拜。 除非会冬眠，思念才会停歇。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劝不住你心愿，不能忘记又不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